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 7.6。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下午5点，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这会儿跟早上直播的时候的路况简直判若两路啊！看一下北四环东向西，至新桥到北辰东路行驶缓慢；京港高速出京方向，大井西桥到大瓦窑车行缓慢。东部环路方面，东二环北段的双方向，东三环国贸桥到三元桥的双方向，东四环四方桥到慈云寺桥南向北，四惠桥到大郊亭桥北向南，东五环小郊亭桥到平房桥的双方向，以上路段行驶缓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21天不算长也不算短，一天进步一点点，21天养成计划邀您来打卡。 点点星光，盏盏灯， 回家路上放轻松， 这里有万里风光，一如既往，这里有活力时尚，来日方长，这里有文艺渴望，奔赴远方，吃喝在一起，快乐很简单。 我是谁家那小谁，身强赛过霍利奎，毛俊赛过猛张飞，干将发型亮又黑，是走南闯过北，气质出众又拔萃，长江黄河喝过水，和鞭炮地雷亲过嘴，这人很憔悴，是满脸千人吹，你是西山挖过煤，还是东山见过鬼？这人生苦短累，今朝有酒今朝醉，为了不苦大声笑，为了不烦大声呸，小小的人儿啊，风生水起呀，天天就爱穷开心呐、啊，逍遥的魂儿啊，家不正经吧，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呐、啊，小小的人儿啊，风生水起呀，天天就爱穷开心呐、啊，逍遥的魂儿啊，家不正经吧，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他是谁家那小谁？ 每天可不就是开开心心的就对了吗？ 咱就是说，能不能不要穷开心？我们要富开心。 啊，这富也很开心，穷开心是没事就乐呵。 就是不管富还是穷，我们不管贫穷还是富有， 那些都是身外之物，就是每天开开心心的就行了，管它是什么。 那把你身上的身外之物都给我啊！ 我没什么身外之物，都是我的呀。就是我不是我本身就是一个 啥也没带呗，就是 光不能就是光。光有思想的人 啊、只有思想， 其他啥也没有。 就是你穿的也都是思想， 穿的也 思想武装了自己。 是，我就怕干扰了别人的思想，所以就穿着， 挡、上点儿。 对。好吧，欢迎各位来到吃喝玩乐大搜索2022年的第一期。各位好，我是佳明。 你好，我是袁一。 怎么还有点早上的感觉呢？ 就。不是， 就好像隔了挺长时间的，但是一打开话筒，好像还是那种感觉。 可能是因为你睡了一觉。 哦，有可能，有可能， 对吧？ 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是第一天的新鲜感带给我们的这种来自原始的动力。 我觉得咱们每天都可以保持这样的。 你真的呀？ 嗯。 加油，健身教练！健身教练就是这样的。 我对你也有信心。 健身教练就是你的那叫什么泵啊？什么 蛋白那个氨基酸也可以，然后蛋白泵也可以，还有那个氮泵， 氮泵、对，一般叫氮泵， 就是它一有那个东西就嗡、就猛啊。 那倒没有那么猛了， 就跟加了个 T 似的。 其实也没有， 没有那么猛， 没有那么厉害了、对，还是心理作用，心理作用。 就我一听那个蹦，我就觉得嘣，就有点嘣的那种 感觉，血压都高了、是吗？ 对。好吧啊，从这个2022年开始啊，大家也发现了一个不一样的事情，我们的吃喝玩乐大搜索终于又回到了周六周日了 啊！哦，好，今天是周六， 对， 哦，好了，过节开心，过节开心啊！ 在过去的那一年，周六日是没有吃喝玩乐的，很多朋友都说，哎，你们吃喝为什么不在周六也有呢？但是我们一直说，大家等着，别着急，别着急，我马上就来。2022年我们就回来了，所以2022年的我们出发也好，还有吃喝玩乐大搜索也好，都是周一到周日，7天陪伴各位。 对，其实就是一个目的吧，把那些好玩的、有意思的事情，不仅仅是吃和喝那点事儿， 对， 其实运动它也很开心， 是， 还有很多其他让大家开心的事儿，都通通的种草给你们，甚至会带着你们一起玩。 源于我现在已经有点怕你了， 那么强行植入运动也很开心。 对，真的聊什么都在跟我说运动呢？这是你的职业感制造出了这样的一个你吗？ 没有，就是真的挺开心的。 还是你就看见我实在是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对，是的，就我对别人其实不这样。你大家听见回放，我跟张帆的时候这样吗？我跟大鹏的时候这样吗？是不是？我跟大帅的时候这样吗？我跟高磊的时候，我俯卧撑直播间直接那个 PK 俯卧撑呢，还发过视频呢。 哎，这样好不好？我们也做一个挑战吧。 可以啊。 好吧，因为你看到了2022年，我们给大家发起的第一个挑战就是21天的习惯养成计划。 对，每21天我们就会立一个新的目标嘛。 对，立一个新的目标， 一起来完成。 那不如就这样，2022年我们立一个目标，其实是我立一个目标，但是也是你的目标，就是把我打造成彭于晏。 那不可能，就是我们立目标啊，它可以是稍微宏大和远方一些，它但是呢，就它不能就是不切实际，对吧？就是你在地球上才能完成的事情，你不能放到火星上，对吧？ 那健身教练，你给我定一个目标。 我觉得，你把晚上的碳水去掉。 我说是目标，最终达到的目标，你不要跟我说过程。 你这哎。 过程一会儿再说，回来再说，先说目标。 目标是吧？ 对， 瘦10斤。 一年呢？瘦10斤呢？ 21天，21天一个目标。对于大家说好不好？如果同意的话，请扣一，在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看大家的哟，决定权在你们手里哦。 哎，我们先这么聊着啊，今天要跟大家交流一个话题，这个先放一放啊，就是你最怕被谁催， 然后催什么事儿？ 催什么事儿？ 我们为什么会产生这个话题呢？ 啊， 就其实就是在跨年这两天的时候，突然就有一个新闻呢，特别的走红。 对， 他就说呀，这个日前河南郑州，哎。是啊，因为是00后，所以就不是你，对，我知道了哈。河南郑州一个00后小伙子呢，就收到了妈妈送的新年第一单礼物，一对小象，大象那小象，很可爱。 哦， 这也许送给我呢，我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呢，据说这个是指这个隐晦的催婚的一种意思， 就赶紧找老婆去， 对，找对象。因为2000年出生的他，今年已经到了法定婚龄， 22岁。 网友感叹，原来00后已经开始被催婚了。这个逢年过节催婚是一个老生常谈、屡试不爽的项目，是不是？所以呢，当然我们今天聊催，这不仅是催婚 啊， 对吧？ 是 生活上的、工作上的、体重上的、容貌上的、发量上的，这个各种吧。 哎， 都有可能被催， 好吧啊，就是你最怕被谁催啊？ 催 这个谁催你很关键。 嗯， 有的人呢，你不在乎，你催就催了，你是谁啊？你催我，我也不动啊，对吧？ 嗯， 就是这个人是谁，就是最怕被谁催。谁一说，哎呦，这还真得当个事儿。还有就是，您最怕被催什么事儿？ 哎，据说有些人不怕催，谁也催不动。 我就是 啊， 我就是很难被催动的人。 那怎么我今天早上给你搭了一个半小时之后，你就开始要给自己寻找身材目标了呢？ 是因为这本身就是我的目标。 哦， 我在2021年的最后几期节目一直说我的目标是什么，我就说是要瘦身，因为我说明年我会有一个非常健康的搭档。 嗯， 他、哦、我觉得他会带动我，我觉得这种团体效应是非常重要的。 对， 因为我天天看你这个样子，那我不动一动是不是稍微的感觉有点过意不去。 嗯， 而且呢到了2022年呢，我们的生活作息其实会有一些变化， 是 中间会有很多的时间我干嘛， 对， 我总不能再去吃吧，当然吃是一部分，还有就是要运动呀。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计划。 嗯， 所以正好也应和了我们节目的一个计划。 好，那么今天 恰巧就放在里边了。 好，咱们就来说一说你最怕被谁催。 对， 最怕被催的是什么事儿。 是的， 欢迎各位在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北京文艺广播，还有吃喝玩乐的， 对，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公众平台、 哦、 或者是您可以到我们的听听 FM， 这是最简单的、 嗯、 您直接到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就好了。今天还是假期，而且也是今天是周六，我们到周末的时候都会有一点不一样的感觉。我决定哦，在吃喝练歌房这件事上，我们在今天要实现一下， 就是免费 KTV 是吗？ 我们免费 KTV， 大家一起唱起来、啊、我们给大家放的歌一定都是您耳熟能详的歌，好吧、啊、今天的第一首我们就不说是哪位点的了，熟悉不熟悉吧各位，不用找词儿啊，不用找词儿，我相信第一句出来的时候您已经会唱了，爱江山更爱美人。 热恋诉不完人间恩怨，世世代代都是缘，流着相同的血，喝着相同的水，这条路漫漫又长远。红花当然配绿叶，这一辈子谁来陪，日情景在浮现，藕虽断了丝还连，轻叹世间事多变迁。爱江山更爱美人，每个英雄好汉宁愿孤单，好儿郎浑身是豪情四海远名扬，人生短短几个秋啊，不醉不罢休。东边我的美人那、啊、西边黄河流，来呀、啊、来个酒啊，不醉不罢休。愁情烦事别放心头。 有好多朋友在说，哎，主持人快点领唱，原因这只能你来了，这是个女生的歌， 可是这首歌我都不会唱。 不，你听过没有？ 我听过。 你就这个不是你那个年代的歌对不对？ 我 好尴尬， 就刚才你唱的还不错。哎，你可以继续，我帮你举荧光棒，看到了吗？ 相同的血，喝着相同的水，这条路漫漫又长远。红花当然配绿叶，这一辈子谁来陪，渺渺茫茫来又回，往日情景在浮现，藕虽断了丝还连，现实多变迁。爱江山更爱美人，哪个英雄好汉宁愿孤单，好儿郎浑身是胆，壮志豪情四海远名扬，酒啊不醉不罢休。东边我的美 朋友说为彭于晏哐哐撞大墙， 也有听友直接就表示说彭于晏这个目标真的是不太可能，没个十年八年的练就不成。 但是也有朋友跟我说了，说哎胖胖胖胖，我跟你一块儿打卡减肥。 哎，你看，就是一说到就是健康生活方式相关，大家其实都是愿意加入的。 对， 而你看刚才不是说这个。你的这个第一个小目标减十斤，愿意的扣一嘛？你看这一的， 你看， 搞得跟那什么节似的，是不是？剁手节啊，什么光棍节似的。 大家关注我们的小黄车吧，好不好？ 啊， 里边有最新减肥产品，好吧？啊、哎呀，还有朋友在问，哎，今年的主持都有谁啊？除了你们俩，还有谁？ 嗯， 跟大家盘点一下，其中有很多的熟人，也有一些可能大家不是特别熟悉，但其实也算是熟人了。 我先想想，就是能加入到，假如能成立，咱们这事儿最后达成共识的话，第一期的21天养成计划能跟你一块作伴的， 可能也就是高磊了吧？ 苗山。 啊， 苗山， 他也要，他不胖啊， 他有这个诉求， 哦、 他就下不了这个决心、 哦， 就需要有人拿， 那我们一起吧， 拿小鞭子在后面就是敲打，对， 我可以拿鞭子催他， 对，但是也许他比你还不怕催，要不然也不可能到现在，就是你俩比着谁更不怕催， 但我觉得他还蛮有毅力的，他不是一直在减肥。他吃那个东西还蛮有毅力的嘛， 啊， 他买了好多的那种， 就是比如说每一顿就只能吃什么，只能吃什么，他都会放在饭前或者是饭后。 哎，这样吧，我们只能吃什么就交给你了，好吧？ 嗯哼， 因为每次就其实也不是每次了，就是袁一问我，哎，胖，你想吃点什么？ 嗯， 我说来个卤煮吧。啊，不，别什么卤煮，哎，轻食好不好？轻食好不好、 哎？但说实话，卤煮我也愿意吃的，但是不能天天吃。 哦，不能天天吃，但偶尔其实是可以吃一顿。 偶尔是可以。 哎，我觉得好，哎，好，哎，还不错，还不错，还不错。 对 对。 你看 ，Frank 说了，突然有一点期待新一年的吃喝玩乐，我也是。 就是健康的吃喝玩乐。 我觉得可以。 对。 好吧，好吧。 哎、我们再介绍主持人吧。 哎、对 苗山可以的。 苗山有 对吧 啊，苗山和大鹏老师是在一对的。 对，苗山 会同时出现的 大鹏， 然后呢，还有大家熟悉的大帅高磊，大帅是和一位新的美女主持一起搭档， 就是大帅和高磊高帅组合，因为已经成立太多年了， 对， 就他们彼此都希望能够分开旅行一段时间， 是的， 给彼此更多的机会， 但高帅组合依然存在， 对， 因为他的新搭档叫高燕儿。还是高帅组合 哦， 而另外呢，磊磊就是高磊和进桥， 对， 磊桥组合， 高桥， 哎，高桥组合， 高桥哦，可以， 对不对？高桥组合， 嗯， 我们有人给我们起名叫什么？ 一鸣 不好听啊，一鸣惊人也不好听啊，对吧？我们再磨合磨合， 再想一想 ，好吧？就是这几位主持人，我们的八位主持人，在2022年。每一天的早上和晚上，早上的我们出发吧，7:30到9:00，还有晚上的吃喝玩乐大搜索，17:00一直到19:00，陪伴各位每天的3个半小时都是我们来陪着大家。 就是这两个节目变成了我们出发一起吃喝玩乐， 没错。 又到晚上5点钟，想想上哪儿放轻松。 有趣，我们在一起。 Hello FM 87.6的各位听众，我是 Grace。2021年的最后的一天，在参加以冰雪艺术潮流为主题的艺术季的活动。那这场活动呢，位于龙福大厦的顶层，距地面50米高的空中院落。这个院落非常的赞，是由4座皇家建筑、3个室外庭院以及东西两侧的观景台组合而成，总占地面积6000平米，龙福文化中心是600年历史文脉的象征。该文化中心地处北京中轴线，东望 中国遵习惯紫禁城，北海是北京的文化艺术展示中心。那这次展览的话，也有艺术家赵半迪的最新作品，他的《云雪熊猫花园》在此次展览中有重要的一个呈现，三件大型熊猫雕塑首次登陆北京最美的天台。云雪之境是中国冰雪青年艺术家白云的最近的作品，十几幅作品都是以蓝白色调为主，冰雪主题。蓝雪极夜是以景德镇的陶瓷为载体推出的陶瓷艺术、滑雪板等作品。那这些作品都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但是每一件都非常贴近年轻人，让大家能从中国传统文化、冰雪和潮流中感受到不一样的新的艺术。 刚才那位小姐姐的声音好慵懒，就特别有午后暖阳的感觉、啊、 对，感谢 Grace 给我们带来今天的我们在一起啊，三餐四季温暖有趣。我们也希望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发现任何跟生活方式有关的有意思的事情，也可以随时录一段语音发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吃喝玩乐的公众账号。 是的， 因为语音我们随时是可以下载然后我们就可以用了嘛。 对啊，对，哎，这句话说的好好，三餐四季 温 暖 有 趣啊， 我们就是这么一伙人啊， 这不就是对人生的最极致的追求吗？ 就是你的生活目标，终极目标是这样的。 对对对，其实就是这样的。 但是坦坦大陆，你还是依然要设定很多小目标，比如说21天减个10斤， 当然 又回来了， 还是要打怪兽的嘛。 对对对， 对吧？每天都是在打怪兽啊。当然，我们会带着大家伙一块儿去寻求一种放松的方式，比如说大家可以这个去购买也好啊，或者去领也好啊。嗯啊，我不知道是多少钱，我不太清楚啊。比如说文艺广播联合听听的一个 APP 的这个听文艺会员已经上了这个新的权限了。 嗯， 已经购买会员的听众朋友们记得可以抓紧去兑换，数量有限，是先到先得的啊。 对，2022年我们确实还是在这个会员上面会有很多的线下权益。 对对对，就类似于像 Grace 推荐的这种展览啊什么的，我们如果有名额的话都会带着所有的会员们一块儿去参加的，好吧、 嗯嗯、 有很多这样的活动，您只要购买了会员之后再听听 FM 我的那个里边就可以了。 好， 是吧？是找到那个会员卡就可以了。 对， 好吧。 对 OK， 来吧，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几个消息吧，好不好？ 好。 这个是，哎呀，第一个消息就是当然也是非常好的啊，从2022年的1月1号开始呢、嗯、全面就开始禁放烟花爆竹了。 嗯，这是北京市实施的全域禁放烟花爆竹的规定。春节期间北京也不再设立烟花爆竹零售网点了。 是的。 这也是全面的维护全市禁放政策呢，届时北京警方也会加派警力，进一步加强对设烟花爆竹违法违规行为加强打击处理力度。 对。哎，有的时候觉得这个烟花爆竹好像离我们好远好远的。去年的时候其实是还可以在部分区域燃放的。 对。 但是今年我们大家也知道啊，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比如说有冬奥会啊，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所以呢我们可能烟花爆竹对我们的空气质量会有一些影响。 对。 所以大家想象一下那个声音吧，好吧。好吧。而且现在有的人就开始研究了，既然过年不能去放花， 嗯哼， 我们还能干点什么， 嗯哼， 有年味儿的事情。 包饺子呗， 包饺子算一个、 嗯、 但是这个是在过去我们也会包饺子呀、 嗯、 大家围在一起包饺子，除了这个还有别的？ 看春晚啊。 除了这个还有别的？ 嗯， 你知道有好多人哦，我看了一个那个调查，有好多人把什么投在了第一位，其实也是过去我们会玩的，就是 领压岁钱放在第一位、 这个现在也有，这个现在也有，是因为你的年龄现在不到，没可能再领压岁钱，所以就没有了。 对， 不是这个，不是这个。 那是 还有就是过去过年没有的，过年没有这一项的是什么？就是放灯笼，就自己拎着灯笼，拎着灯笼出来游，比如说游庙会呀、啊，看那个那叫花灯展啊。 对 对, 对， 因为花灯展一般是放在正月15的那一天， 对，或者七夕的时候也会。 对对对、 嗯、 但是有很多人都建议不如就把这一天，因为我们可能看不到爆竹，爆竹也是闪光也是亮嘛、 嗯、 那我们就拿着灯笼不也挺好的吗？ 对， 每个小孩子手里边拿一个灯笼去拜年不也挺喜庆的吗？ 就是找点仪式感， 我觉得挺好，我觉得挺好的哦。 来再看一看今年的这个海淀呢，将以卫生等领域为重点推广数字人民币的使用了啊。 这是海淀区继续以科技创新为重点开展工作，其中就开展的是数字人民币推广活动。首先呢，就以卫生领域作为重点拓展数字人民币应用的场景，比如三个区，北京自贸试验区、服务业扩大开放示范区和科创金融试验区的建设为契机，开展这样一项推广活动，然后为大家寻找更多的可以去使用的场景。在海淀片区的朋友们，如果你已经感受到了数字人民币的广泛运用的话，也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 哎，其实大家如果已经用到了，会觉得还挺方便的。现在在环球已经可以用了。环球影城， 哦，吓死了！我以为是节目。 回来，现在是2022年了， 哎， 好吧，我们已经合在一起，融为一块了， 是是是， 好吧，好吧。 我在想，怎么我不知道我的？ 请问在环球用什么？就是在你那儿用什么？ 就是 B， 然后就可以听个节目，回放。 好，说到钱再说一个啊，就是今天零点啊，油价上调了，加满一箱92号汽油呢是要多花5.5块的。所以 早上不是有一听友 CC 吧？ 对，就是昨天晚上去 CC 还是 去那个谁， 对对对对， 去加油 的嘛，正好赶上 的啊。当然也符合对为新年加油的这个谐音啊。 加油呀！ 加油加油加油，我们都加油，好吧？吃喝玩乐大搜索的第一时段就陪大家到这里了。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我们还会非常有趣，比如说我们的 KTV 还将进行，而且我们还会有一个特有诗意的环节，就叫每日一诗。 对。 啊，这是晋桥带给我们的，马上回来。 微信公众号进入凤凰乡村游商城，使用微信支付选择北京农商银行借记卡，特价商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情请咨询96198。 生活中时刻充满竞争，免疫力是第一竞争力，敬酒 精选九味草本精华，采用两大核心技术，富含三类活性成分，免疫调节，抗疲劳。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喝讲究的人喝更讲究的酱酒。 成天门酱酒以皇家品质、大师工艺匠心酿造，华都成天门酱酒讲究。 以上为广告时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春游一定喝小二，到这儿必饱就叫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帮耳边。87.6，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半小时过去以后，路面上突然出现了一些事故路段，一起来看一下。东三环的长虹桥以北南向北有事故，东四环四惠桥南向北也是有事故，占用了左侧车道。东五环北向南平方桥分别发生了两起事故，还有西三环的南向北莲花桥以北有事故，后车排过了六里桥。京港高速出京方向大把窑桥有事故，后车排过了月个庄桥。京藏高速出京方向西三旗桥有事故，后车排过了上清桥。提示这个路过以上路段的司机呢，注意小心驾驶。另外，联络线方面，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一线的北向南，万泉河路圆明园西路的南向北，莲石东路莲玉桥西向东，富士路晋元桥西向东，复兴路五棵松桥西向东，还有建国门外大街的永安里路段，朝阳北路石佛营路的东向西方向，姚家园路华文西路路口的双方向，还有松榆南路的武胜路口西向东，以上路段都是行驶缓慢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工银信用卡开年送惊喜了，登录工银易生活本地专属我享优惠，环球影城专区幸运大转盘福赚连连，只要使用工银信用卡消费，每月最多可达8次抽奖机会，月月赚月月中，最高奖项将获得北京环球影城门票，更有环球影城周边易生活优惠券等惊喜等您来赢，详询95588或登录工银易生活查看。 点点星光，盏盏灯， 归家路上放轻松。 这里有万里风光，一如既往。这里有活力，时尚来日方长。这里有文艺渴望，奔赴远方。吃喝在一起，快乐很简单。 不懂得什么是爱情，但心里却不停地惦记你，傻傻的我们还是以为这就是爱情，把好的留下坏的都给你，经常梦见你也不关心奇迹，像一种解释不来的戏，后天要见你一想到就开心，哈哈哈哈这样不行。经常梦见你也不关心奇迹，像一种解释不来的戏，好天要见你一想到就开心，哈哈哈哈这样不行。 还不懂得什么是爱情，但心里却不停地惦记你。傻傻的我们还是以为这就是爱情，把好的留下，坏的都给你。经常梦见你，也不管星期几，像一种继续不来的戏。后天要见你，一想到就开心，哈哈哈哈，这样不行。 特别喜欢这首歌啊，就这种歌的这首歌的感觉啊，特别像年轻时特别渴望的恋爱对象的样子， 就是没心没肺的傻呵呵的，就是乐、 哦、也不至于没心没肺了，那个时候其实年都是没心没肺的年纪嘛、 uh-huh. 但是是有点那种裙角飞扬，然后眼睛里边特别清透，而且倍儿可爱，飘着转着就来到你身边的感觉。 然后你会喜欢他穿着白色衬衣吗？然后上面还泛出什么那个洗衣粉的味道？ 都可以，只要他够白就可以。 心里却不停地惦记你。 是，了解。我们女生 每个人喜好不一样、啊。 年轻时候对于喜欢男孩子的那个描绘，可能也是差不多这样的感觉。 也差不多这个样子、啊。 穿什么白帽衫啊，干干净净的呀。哎、 但是是不是应该就是女生可能会喜欢那种稍微酷一点的，不怎么爱说话的？ 道明寺吗？ 对，类似吧。 流川枫， 就所谓情商不高。但是就是喜欢，但就是长得帅啊。 嗯，对，但前提下还得长得帅，长得帅可以就是 battle 掉一切。 哎，这我们的标准倒是一样的，我们是长得美就可以 battle 掉。哎，倒也不是，好像还不一样。 你不是用思想武装自己的人吗？ 还不是一样，还真不一样，真的，我反思了一下，还真不是。有的女孩往往又就在我们那个时候啊，我们那个时候，上小学或初中吧， 嗯， 班里边长得好看的女孩，反而我们的男孩会觉得。 就是 故意的去欺负他 啊，对， 不知道是想引起他注意还是怎么着， 对，特别烦人， 哦，是吧？你也经常被欺负 是 吧？ 见过，有什么夸自己的吗？真是，来看看大家都最怕被谁催什么样的事儿？ 对， 天马行空，马到成功，哎呀，够吉利的这名字啊！他说了。最怕被同学或者同事催着参加他们孩子的婚礼 哦， 因为没钱随份子，这叫红色账单是喜庆的事儿啊，喜庆的事儿，但是就是架不住，正好比如金九银十的时候， 嗯，可能不是因为没钱，我觉得，肯定是有别的事儿， 嗯， 因为你想参加他们孩子的婚礼， 自己孩子总有， 哎， 但你不能这么算。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哦、你早结了是不是就显得不划算了，因为市场的那个水涨船高你知道吗，就这事儿啊， 经济头脑 这事儿算不过来，我跟你说， 哦，所以我觉得他肯定不是算这些事儿、 哦、 他就是觉得哎呦你看人家这孩子，这都打小我看起来了，跟我们家孩子一块长起来了，你看人家都结婚了， 你瞅瞅人家，你怎么着 你 还跟我过来参加婚礼，你有啊，你有点、啊、有点出息吧你啊，天天在让我催你，这不又说到催婚的事了？有可能啊，我觉得是有可能， 就把别人催自己的转嫁到自己孩子身上。 对，猜想一下啊，燕君大哥说 了， 你最怕被谁催什么什么事儿啊？ 嗯， 要二胎，重要的事情说三遍。燕君大哥，是您催别人啊，还是别人催您呢？ 不是，现在应该是要三胎。没有，这也是大家对你的美好祝愿嘛、哦、对不对，首先对您的实力就是一种认可 哦， 他们不催下名啊，啊对 我得从一开始催， 主要还是因为不认识所以不催 催二不合适，这跨越了一步、也要欢迎我们的场控来了啊，2021年1月1号的吃喝玩乐，好，2022年1月1号的场控场控大哥啊，我们文艺广播的大鹏老师来了。 他确实是的哥， 对， 因为他身份证就是大鹏 啊、对，人家身份证就叫大啊。 对， 这个他说谁催我都不怕，因为我牢记刘宝瑞先生的教诲。 怎么的？ 催啊！我来了，你活得了吗你？啊！这横劲啊、 哎、 这就是催不动啊。 对， 果姐说了，你最怕被什么催什么事儿，被谁催什么事儿、 嗯、 她说我洗漱的时候最怕被人催了，我自己洗漱的时候有固定时间，所以我不希望被别人打扰， 就是 就现在这年头还有人会催别人你赶紧去洗漱是吗？ 可能就是我也要用卫生间呗， 或者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红果大姐她可能正躺在沙发上这么围着看电视呢、 哦、 就有的时候那个人的状态就是我就不想动 哦，我早起了，我先这个沉静一会儿， 对， 我先冥想一会儿，你先别着急让我去洗漱的。 但是家里就会有人说你睡哪儿，你非得睡沙发，你睡床上不好吗？ 哦、 你洗洗往床上睡多舒服呀、 哦！对对对，赶紧洗洗去，咱上床去。哦，就上床睡觉去，或者上床躺着看电视去， 嗯、 是这意思吧？ 对、啊，对你那儿能撂平啊？你沙发上不得还得围过着？ 哦，明白明白明白， 会有这样、啊， 这就是自己的生物钟不希望被别人打扰，或者说自己的习惯不希望被别人打扰。 对。 是吧？ 秋风秋雨说了，最怕被催做饭，比如现在就被催了。 哦， 确实到饭点了呀，也该做饭了。 那、 不想做饭的时候，特简单， 对啊， 点外卖，不要抗拒外卖 啊， 是吧？ 是是 是， 有很多这个还不错的外卖 啊，是是 是， 尤其你点多了，比如说我，你就能在外卖通过图片，你就能看出这家。他这图片上看着不好吃 啊， 这家瞅图片应该还不错 啊，是是是是是， 还是可以。收获一些技能，这是都市人必备的生活技能。 哎呀，真没想到哈，就是身材这么好的人也会经常吃外卖。 经常， 真的呀。 你知道我养成一种很不好的习惯，我一直在反思自己，这可能会我作为我2022的一个目标。就我2021年养成的习惯，就是这顿饭如果没点外卖，我觉得没吃。是不是特别肥？ 我觉得你应该改一改了， 是吧？ 对，我终于找到你的弱点了。2022年就这样啊，我帮你改掉你点外卖的习惯，你可以点完是给我的就可以了，这样你慢慢就忘掉了点外卖这件事，你可以过这个瘾，但是你不吃，享受不到它的成果，你慢慢就不喜欢点了 啊。就我点完了，钱也是从我兜里出的，但是最后他那个东西再去别人肚子里了， 你亏不亏吧？ 哎， 亏了。 我直接卸载那软件行不行？为什么要经历这个过程？ 不，你直接卸载了，你心里边还是会有念想的。 我找不着这个，我总不能用你手机点，我可以用你手机给你点。我说我想过瘾的时候， 我没有这个软件。 你把支付密码告诉我就行。 哎呀，想改名说了，你最怕被谁催什么事儿呢？我单身，最怕被催结婚。 嗯。 结婚之后吧，最怕被催生。 嗯， 如今生了娃，哎，我暂时安全啊，我暂时安全。 二胎，三胎。 哎呀，李小乐说了，我最怕被老师催作业了。 嗯嗯，谁不怕呢？那肯定，当学生时代确实有这个噩梦。 是， 包括我今天下午还在听我一个作家朋友他讲书 啊、哦， 他说他人生就是三个事儿 哦， 孩子，然后还有一个 房子、票子， 不是房子，稿子。 哦，稿子啊， 还有一个是 约等于票子吧， 还有一个延缓衰老。他说人生就这三个目标、 哦、 永远都是，只不过三个的次序可能会来回颠倒。他到了人到中年以后，他说把孩子一人放在第一位，就是孩子跟家庭相关嘛。 嗯， 接下来把稿子放到最后了， 工作， 对，工作放最后了、 嗯、 但是把延缓衰老放到第二了， 健康。 他说也许等孩子再大一点，他会把延缓衰老放到第一位， 其实就是健康、孩子和家庭和工作嘛。 你说的特别对，就是延缓衰老这个事儿，可能对于很多男生来说听起来觉得就是女孩子爱臭美，但其实不是，就是男生、女生、全人类都需要延缓衰老。我们做的一切跟健康生活方式相关的，都是为了延缓衰老。 对， 嗯，包括你的体重啊。 我是有一次吃饭的时候、 uh-huh、 听到一大哥跟我说。弟弟啊，我跟你说啊， 嗯， 你现在最重要的事儿是什么？我说哥，您说、嗯、是照顾好身体吗？没，别想那么多啊， 嗯， 别想那么多不该想的啊，就是挣钱。我说，是是是，我们现在也在为这个生活努力着。他说不，我听说啊，有一种针，一打返老还童。我说哥，您是在哪个小道渠道看的？是妈妈发给您的吗？啊， 家庭群。 哎呀，好吧，宝姐姐说了，你最怕被催的什么事儿啊？ 嗯， 做饭被催，特别不好。 嗯， 金忙巴火的做不好。 嗯， 果儿姐也说了，逛街逛商场，我最怕被人催了，所以我喜欢自己去逛，自在，不用考虑别人感受。 嗯， 我发现果儿姐是一个特别自由的人。 对， 您不仅拥有自由的灵魂，还有自由的时间支配 权利才可以。 对，就是别管我。 对， 哎，以后印一个三个字儿，印着三个字儿在衣服上。 别管我烦着呢。 嗯，对。 不是，别管我开心着呢。 啊，对。 是不是？ 0800说了，我做任何事情都很反感别人催，因为我都按部就班安排好了，你催我有什么意义吗？ 嗯，是。 他也适用于刚刚这六个字儿。 是的，是的，是的啊。这个乐意九说了，其实啊，作为一个过来人，被催婚啊，被催着生孩子呀、啊，真的是对你最好的人。如果你不听话，你可能会后悔的。 这是过来人，但是我觉得没有人能够真正的做到，就是在什么样的年纪，他就真的能明白说我此刻应该做什么样的事儿，而且也不见得每个人的生活轨迹他就非得是雷同的， 哎， 对吧？ 真的，为啥说历史一直在重复呢？就是这样。啊，有的人你要说所有人都听劝，你说好多古人人写的书都在那儿呢，你要照着人家的做呗。但是呢，为什么人类会前进？就是我可能不是说我完全按照你的给我的道路我来走， 嗯， 我要开创出一条自己的道路来，所以人类才会不断不断不断的前进进步。 所以那些叫史书，不叫说明书。 对，有些路只有自己走了才知道它有多难，才知道它有多精彩，是吧？金豆豆说了，在家休息，尤其是节假日，有的时候不催不行啊，尤其是孩子第二天要上学，小孩子有的时候自觉性比较差，所以就必须催他们。 哎、金豆豆，我给你支一招 啊，你可以试一下，虽然我还没有试过，但我想着应该挺不错的 啊。 就是假如说你以前就是早上起床送孩子上学，你就催他快点吃，快点穿衣服，快点出门，然后回家写作业，快点写，怎么怎么着，他又跟没听见似的 啊！ 你呀、啊、就这样试试啊，行不行？你就不催他，他到什么时候上学了，好，你送他，迟到就迟到，让他自己承担这个后果。 哦， 好，作业没写完，明天自己交上去，交不上去，老师回头也许会批评他，是不是？让他自己承担，就是你走孩子走过的路，让孩子无路可走。 太内卷了，家里边都开始卷起来了。哎呀， 对，你不就那样吗？那我就按你那样，是吧？ 哦， 我把你的路走了，你看你还怎么办？哎，说不定孩子就立刻就被卷起来了。 哎，我要走别的路，对吧？ 对对，行啊，说不定就开创另外 一条路。我还走你那路。 哎， 孩子说你能不能换条路走？我这儿的路不宽敞，好吧？ 单行道。 大鹏老师说了，说袁一前天在那个办公室点外卖，吃惊的发现自己收到的是一个砂锅，一个砂锅各砂锅砂锅锅，收到了一个锅。 对，我可心疼那锅，虽然里面那东西内含物不太让我满意，但那个锅让我满意。 哎， 我还得洗干净带回去了呢。 所以这就是做外卖的那个门道，你知道吗？其实你属于是买锅送了个粉儿。 对， 其实你买 的 是 粉，都不是粉儿，里面只有豆腐，连粉儿都连，因为我也不 豆腐包啊。 对，然后菜叶都只有几片。我跟你说，回头我私信告诉你是哪家，千万不要点，就为了那砂锅不吃。 哎，回来我们要不要做一个外卖什么 踩坑？ 对 对，避坑指南。 对对对 对，或者我可以把我的招支给大家，就是哪些图片一看它就不靠谱。 哎， 以我多年的点外卖经验， 我现在是只要看那个用户信息上面没有他们的那个门脸啊什么的，我就不买 啊。 而且我点外卖基本上只点我经常会去到店里吃的那些，其他的我是一个不是特别敢尝试的人。 就你必须得是亲身试验过， 对， 在线下， 就是我是眼见为实的。你给我拍那么多照片没用，包括你刷再多的点评，对我来讲没用，我基本上不看。 哦 ，OK 啊，这可以作为一个专题。 好吧，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你最怕谁催你，还催你什么事儿？你是最害怕的，倒不说最烦啊，就是最害怕的。 嗯， 来跟我们一块儿说一说吧。两个平台，吃喝玩乐，大搜索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到听听 FM 找到吃喝的聊天室就可以了。又到了我们的老歌 K 歌时间了。 好， 今天非常抱歉，我们准备的呢都是，哎呀，都是。都是可能袁一这个年代没有经历过的歌曲， 这个也许我会唱的吗？ 真的呀，真的呀！哎，各位听前奏能听出来这是哪首歌吗？你会唱吗？ 手举起来。 在这美丽的夜里，等你等到我心碎，怎么不见旧爱侣？问问为何我空虚？是我错失的字句。但你伤透我不对，今晚请你念过去，来将心窝占据。让我继续等下去，等你 你等到我心碎，星星今晚伴我醉，就像同情我空虚，又在雨中等你，痴痴的我已心碎，眼眶的雨渐隐退，人消失空里去，等你等你等你，一世一世等你，我真的真的不愿舍弃，恨上当天的一切能回味，想你想你苦痛，等你等到心痛，无情的北风将我吹送，孤孤单单的我又点用，在这冷漠的夜里，等你等到我心碎，始终不见旧爱侣，直到别愁各一对，是我错失的字句，把你伤透我不对，今晚请你念过去，来将心窝占据，等你等你等你，一世一世等你，我真的真的不愿舍弃，恨上当天的一切能回味，想你想你苦痛，等你等到心痛，无情的北风将我吹送，孤孤单单的我又点够，让我继续等下去，等你等到我心碎，星星今晚伴我醉，就像同情我空虚，又在雨中等你，痴痴的我心已碎，眼眶的雨渐隐退，人消失空里， 晚上五点钟，想想上哪儿放轻松，这儿有一群会玩的人，天南地北路路通。 工商银行企业手机银行 APP 换新升级，全新界面改版，更多实用功能，智能新选服务，带来不一样的移动金融新体验。2022年1月至3月，更有面向活跃客户赠送20元至50元工行卡快捷支付满减券，惊喜回馈等着您。心动不如行动，赶快下载体验吧！详情请咨询95588或北京地区工行网点。 即使脚踩泥泞，也别忘了仰望星空。每日一诗，让心灵安静，岁月生香。 跟小乖妈妈一起学王安石的古诗《元日》。 爸竹声中一岁竹，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哇，每日一诗好好听， 怎么样，这曲儿都是自己写的， 哦，好美好美，哦，人生也很美，非常棒，非常棒！每日一诗， 谢谢我们这个特邀嘉宾，算是， 哦， 小乖妈妈和叫蘑哎小乖妈妈和蘑菇爸爸，对不起，他们是一对音乐人 couple， 其实之前是上过咱们台节目的， 哦， 还是现场来了个 live show 那种， 好棒好棒好棒！有机会还要请到我们的吃喝玩乐大搜索节目， 可以 一起来唱一唱啊，哦，感觉一下。idol 问了大鹏老师的节目什么名字来着？巧了不是？哎。我们出发吧，和吃喝玩乐大搜索。哎， 对，他就是你们所熟知的那个开茶馆的大鹏， 季彤和大鹏啊，嗨，就那个啊， 走了。 今天跟大家聊的事情就是你最怕被谁催？ 嗯，我说两个， 催什么事儿？ 是刚才我看到这俩以后，我觉得就还突然就是心里一紧。 怎么了？ 一个是萝卜白菜说的最怕被银行催， 哦， 然后特梅普说的这个更让人觉得心里一紧，就是最怕被阎王爷催。大过年的我们不想这些事儿。 一个是可以控制的，另外一个是控制不了的。 嗯， 其实也是可以控制的，就是要 延缓衰老。 也对，延缓衰老，又回到这个话题了。七三七三说了，我最怕被催吃饭，就是哎，你把这个都吃了啊，哎，这个你吃了啊，哎，这个真的是，好多家长就是说，哎，就剩五个菜了，咱们一人分一个。我说明明就两个人，一人分一个是怎么分？ 哎，我以为这种事儿对你来说是特别开心的。 不行不行，我是属于吃饱了就吃不下去的了。 真的吗？ 对，好吧，那个催你催你催你啊，谁会催你呢？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万事大吉，强势来袭。中国工商银行贺岁新品万事大吉闪亮上市，工行携手故宫博物院传承紫禁城年俗文化，甄选故宫馆藏文物，打造饱含吉祥寓意的国潮好物，祝福新年万事大吉。今年过年来工行，点亮中国年，万事都大吉。详询工商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投资需谨慎。 农行信用卡，天天美食，可在砂锅居、柳泉居、莫斯科餐厅、长营三兄弟等100余家试用门店就餐。农行掌银扫码支付，会享满100减50。活动详见农行掌银信用卡频道。 全包园西三环店拍了拍你，并送你一整套南非金丝楠木的家具。 全包园东五环店拍了拍你，并送你一整套价值过万的智能卫浴。 全包园北四环店拍了拍你，并送你一套。 送啥？ 并送你整装款只减30000的超值福利，当开业见面礼。 这么多重福利，去哪个店更合适呢？ 打400-606-8866，让接线员给你导航，离你更近的全包园。 更近的就是更实惠的。 400-606-8866，全包园新年新店，全程热恋 活动详询店内。 嚷嚷一个月要装修了，你还没动呢？ 我想着现在太冷了，过完年再说吧。 你看，不会算账了吧？ 怎么说？ 开春哪有现在反季让利的优惠力度大呀？你还得排队设计，排队开工。你想想，设计师订8家，跟订1家，那能一样吗？排队开工排2礼拜，不着急吗？ 那上次你说的全包园的装修福利还有吗？ 签约就白送全套智能电器，你以为随时都有呢？赶紧打400-606-8866啊！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 到现在还有人不知道实木家具其实装修就能送，哈哈哈！让我来盘点一下都能送什么实木家具：床床头柜、电视柜、餐桌餐椅组合沙发。别人家花10万块装修就只装了个修，你花10万块不仅装了修，连实木家具也配齐，还可以平行置换定制家具， 记得打4006068866找全包员，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详询店内。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整点之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未来两天呢，我们北京天气以晴为主。今天中午到前半夜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有6-7级。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在早上的6点钟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风干物燥，大家要注意城市和森林的防火。明天白天随着冷空气的离开，尽管风力减小了，但是气温是元旦假期当中最低的一天，所以防寒保暖不可放松哦。另外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居室内的一氧化碳中毒气象风险指数很高，请使用煤气取暖的人们注意居室通风，特别要注意防止煤气中毒事件的发生。来看具体的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7级转2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路况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新增的事故路段。东四环红领巾桥南向北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提示后车司机注意小心驾驶。另外呢，京通快速的出京高碑店到四惠，通惠河北路出京光辉桥到四惠，通惠河北路进京去往二环高架，这些路段都是拥堵的，建议可以绕行的是建国路东二环以及西二环的复兴门桥北向南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提示后车注意小心驾驶。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今年过年送孩子黄金压岁钱，压岁金系列之8善建成长 CCTV 春晚虎年压岁金，由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创联合开发监制，满满仪式感，浓浓中国味，先进工艺，精致包装，趣味互动，千万大众的压岁钱新选择，更值得珍藏的新年礼，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投资需谨慎。 点点星光，盏盏灯， 归家路上放轻松。 这里有万里风光，一如既往。这里有活力时尚，来日方长。这里有文艺渴望，奔赴远方。吃喝在一起，快乐很简单。 是啊，多让夕阳飞 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连成线，每天每默默许下心愿，看远方的星是否听得见、啊、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连成线，每天每默默许下心愿，看远方的星如果听得见，它一定实现。 终于放了一首你们会唱的歌了，对不对？ 对，但这些歌其实也已经被列入到老歌的行列里了。 哦，当然， 就是你压根儿没有办法被，就是刚刚开始进入到被催婚领域的零零后一起去 K 歌了。 我都不知道现在零零后或者一零后的孩子们他们会去唱什么歌。 就这么说吧，就是你们如果一起组局的话，最后就会在一个包间内成为两组人，就是他唱的歌你也抢不到话筒，因为抢了也没有用。你点的歌他也不愿意抢、 哎、但是哦，我原来跟一个零零后的一块去唱歌、 嗯、 我们基本上唱的都会，就是他唱的我也会，我唱的他也会， 只是不知道歌名， 就是大家不知道那个年代的、 嗯、 当然也都知道。你一说我比如我唱张学友的他们都知道 啊， 我一唱周杰伦的他们也都知道， 对， 他们肯定都知道。 对， 而且你会唱的基本上就是这些大神级的了。 嗯嗯， 但是你要再往前唱什么王杰的他可能就不知道了。 嗯 嗯， 嗯， 姜育恒的他们就不知道了，但是李宗盛他们也知道 啊哈、嗯、 而且尤其是男孩特别喜欢唱李宗盛。 嗯， 我说哎，你李宗盛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听，或者是比我们更大的哥哥们听、 嗯、 你们也听吗？说是真的唱到我们心里去了。我说我的 现在的孩子很早熟， 零零后啊都唱到他们心里去了。 也对，都被催婚了嘛。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你最怕被谁催啊、 嗯、 催什么事儿呢、 嗯、 啊，吃喝玩乐大搜索在假期继续陪伴各位，也是2022年的1月1号的第一天陪伴着各位。各位好，我是夏明。 我是袁一。 哎， 草球也争春说最怕被催起床。 哦， 嗯，这可能上学期间尤其 特别烦。 你是那种闹铃响了以后你会听不见的那种吗？ 如果是上学的话我一定会选择听不见， 但上班你就立刻能听见。 那没办法， 看看你这个态度， 没真没办法， 特别的端正。 我今天早上还跟袁一说、 嗯、 我说今天是第一次上早间节目。 嗯哼， 所以呢 时隔多年，嗯 啊，时隔多年第一次上早间节目。 嗯， 我在临睡，我都快睡了啊，我突然想起来、嗯、哎，我们早上节目几点开始来着？因为我定的表是6:30。 嗯哼， 早上的六点半。 嗯哼， 我说哎哟，要是7:00开始我有点来不及呀、啊、 嗯， 你知道我跟大家翻这个找那个时间表的途径应该是一样的，我们就到了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嗯、 看了一下今年的这个安排、 哦、啊，你没有直接发一微信给领导说领导请明天节目是几点开始？ 那时候已经晚上将近快3点了，我不太好意思 哦， 所以我就自己找了找，一看哦啊7:30，我定了一个6:30的表，6:35的表，6:40的表。 天 哪，我是，但是还好我在6:30就起来了。 嗯嗯， 不，6:35就起来了、 嗯、 就是第二个表。 有的时候确实是就是多睡那一分钟都是好的 哦，而且你觉得这一分钟好像过了好长。 对， 对吧？ 哎呀，同为天涯早起人啊，来努力努力，加油加油。 好吧，呱呱说了，说最怕被催啊，被谁催，催什么事儿，说聚会的时候最怕还没到约好的时间呢，各种电话微信就开始问了、 嗯、 各种催，哎你到哪儿了，你怎么还没来啊，我们都已经到了，就差你了啊。 这通常都是谎言， 肯定的肯定的， 这就差你了，分明就是只来了一个。 而且有的人就是习惯催别人 啊、uh-huh、 就是他必须他到了之后所有人没到，比如说或者有几个人没到他就不行了。 嗯， 他就说我都到了你们还没到，怎么你是表啊，你 他是底线。 就觉得他应该是最晚的那个， 他是对。 身边确实有这样的人， 有 我遇到这样的都不接电话 啊。 对， 告诉我是谁。 不太好说，不太好说。 但就是就是，假如说你跟女生约会的时候，就不要这样催。就是、 啊、当然当然， 我在中学的时候，语文老师是一个男生 啊、 嗯，那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经历，就是语文老师一般可能女生偏多一些 啊 啊、嗯嗯，然后那是个男老师，他有一次讲一个成语让我印象深刻，记忆到现在。 哦、 他说"姗姗来迟"的姗，你们不要写错别字，它是女字旁，为什么？因为女生爱迟到。我觉得这个记忆方式太好了，从此就是，假如我迟到了，就是大家说你怎么又迟到？我说"姗姗来迟"的姗，它为什么是女字旁？ 哎，你作为女性，你是属于爱迟到的人吗？ 我看情况，比如说上节目肯定不会迟到。 好吧， 就是看跟谁约。 所以受伤的都是身边的人呗。 就而且有的时候其实人挺过分的， 嗯， 就你越亲近越熟的人，你会觉得啊没关系， 无所谓了。 对 对， 就是你， 但是我觉得 会这样。 你老公肯定会很无怨无悔的等你吧？ 啊，他其实比我慢。 所以你们俩就无所谓了， 对对对对，就比如说啊，明天见，出发十点啊，好、 哦、 行，十一点。 我原来有一段时间特别烦， 嗯， 就是我老婆说，哎，五分钟啊，其实你知道，五分钟基本上就是35分钟，差不多是那个时间。原来就觉得等的不耐烦，就一个电话一个电话打。但那个时候，现在想一想，那个时候太单纯了， 嗯， 说你干嘛催他呀？你就找一个自己喜欢的时间，或者说自己喜欢干的事儿，你就干呗。 然后你通常会干嘛？ 我比如说打游戏，打个手机游戏， 嗯， 或者刷会儿那个什么新闻啊、 嗯， 或者手机上不是有书吗？我看会儿书 啊、 嗯，或者我下了很多的有一些电视剧，最近我在又重新看《我爱我家》那部电视剧， 嗯， 我就看会儿《我爱我家》电视剧，我觉得特别好， 嗯， 好不容易有一个自己可以空闲的时间， 对， 而且你不知道这个空闲时间会有多长，有可能很长， 就是个盲盒， 你也不会觉得无聊 啊哈， 所以我现在心甘如饴。 就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越来越熟悉了以后，彼此就会包容， 对， 然后找到很舒服的那个相处方式。 反而啊，你不催他，他会快。 嗯，真的吗？ 真的，你不催他，你就说没事，我在外边等你，不着急啊。 他心里有点悬， 哎哎哎哎， 觉得哎，就是我妈三天没打我了那种感觉。 真的是这样的，真的是这样的、 uh-huh、 啊！各位可以试一试啊， 是个方法，是个方法， 当然不一定都好用啊。 这不还是我刚才说的，走他走过的路，让他无路可走。 哎呀，爱豆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是是是是是，来了来了来了。2022年，我们早上晚上一块儿陪着您啊。 嗯嗯、 还有呢，就胡杨林说了，吃饭的时候最怕被催，这个和刚刚我说的那个吃饭的可能又不太一样了。 就是说你吃完了吗？ 哎， 你快点儿。 是， 我收拾碗的就差你一个了。 哎，你属于小时候会。家里边的那个吃饭的节奏就会很快的吗？ 我会，就是我从小被教育的就是干什么事儿特别快， 对吧？ 嗯， 因为看你的这个感觉就应该像这样的。 对，所以我有时候看我的孩子，我就是那种忍啊，忍的肠都青了，就那种就憋的就内伤了都快。 那你去干点别的不好吗？干嘛非得盯着人家呢？ 是，我也开始用你这招，真的。 我是小时候被催什么，就是不能有剩饭。 嗯啊， 一有剩饭就是你快点吃啊！你吃完的吗？你吃得完吗？我说吃不完，吃不完也得吃。 那你问我干嘛？ 我说那你问我干嘛？真的。但是我们家还好，就是我到我姨姨家就不行、 嗯， 他们家的一个家规吧，算是，就是不能有任何的剩饭。 这对的呀。 但 是对农民伯伯的最起码的尊重啊。 对，是当然是尊重啊。但是 你可以在一开始盛饭的时候，你就说姨给我少来一点儿。 但是小孩嘛，都会有点眼鸡肚子饱的感觉， 嗯， 就觉得自己想多吃一点，你做的饭好吃、 嗯、 那我就多吃一点，但是其实确实吃不完。后来我就不爱去我姨姨家了、 嗯、 因为太痛苦了。 哎，因为你刚才说上半时段最后你说了你是那种吃饱了就一粒米都吃不进去的， 对。 但是我是属于到现在我都是这样，就是我的眼前不能有食物，如果有我就不允许它剩下，我能一直吃。所以你知道我让自己控制饮食的最好方法就是我吃到差不多我立刻离开这个桌子，不要让我再看到这些东西。所以我的办公桌从来没有零食、 哦、那还是 我不能理解有些人说啊，我这就放在这儿一袋儿，我每天饿了吃一点，我不行，要吃就是吃一包， 哦， 不可以，不、 哦、 不允许。对、 哦、那你会主动去找吗？ 不会， 就看不到也不会想， 看不到不会想，但是他在我眼前我就不允许他留下。 所以这还是自制力的问题吗？ 但是你说他这个、 但是有了你 还 是会吃，对 对， 你这也不算是自制力特别好，对吧？ 对，对，就是。 哎，我跟你不一样， 嗯哼， 我是属于只要我认定了，比如说我要减肥， 嗯， 你给我摆什么好吃的，我能一口都不吃，真的。 那什么样的事儿会让你励志我要减肥？ 我特别适合当艺人， 嗯。 哎， 就比如说下一部戏需要我了， 彭于晏的替身需要你，嗯， 替身啊，这活儿我得想想啊。就是比如说，就是 还得露脸啊， 真的有一部戏，或者比如说我们拿我们台来讲，哎，到了年底了，会有一个我们的台庆晚会，在这个晚会上你要去唱歌， 嗯， 哦，好。那可能我会集中这两个月的时间迅速的瘦下去， 嗯哼， 就这一段时间你说你给我摆再好吃的，说哎明儿这个东西你原从来没吃过，巨好吃无比，你一定要尝尝，抱歉，我说我两个月之后要有演出，我没有办法吃 啊， 真的，而且特别坚定， 嗯， 就是你给我什么好吃的我不吃，到那个时间又运动又变得作息又变得特别健康，自己觉得也挺舒服的。但是当你完成了那个演出之后，你觉得哎庆功一下吧， 嗯，然后就报复性的开始， 嗯 啊， 瘦得很快，胖得也很快， 对，因为明儿一度在我眼里就是个气球，就几天不见，哎你就瘦了，哎怎么，哎怎么又吹起来了， 对对对对对。 那请问你12月26号那天是怎么回事呢？就站在我旁边的时候就还是不重视我，知道了，行了， 不是不是，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就是因为时间太紧急了，你也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接到的任务，对吧？ 有点来不及， 实在是来不及。你 只够买，只够买一件更大号的衣服。 对，你瘦的那一两斤看不出来啊。最关键是你装进的那个衣服，就像你说的，你只能买一个更大号的衣服呀，对不对？来吧，今天聊的话题就是你最怕被谁催，催什么事儿啊？来吧，我们再来关注几条信息啊，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些事儿啊，也是跟咱们的餐厅有关系的。 嗯。 这个有一个餐厅啊被立案调查了，怎么回事呢？是因为网红咬过的一个食物它还在用， 并且还被一位顾客吃到了。 对，上海徐汇区的市场监管局啊的一位负责人说了，说2021年12月30号啊接到了一个网民反映，餐厅把网红咬过的车轮芝士继续给顾客使用。哎，人家接到这个报案啊，人家立马就派那个相关人员就到现场检查了，然后呢，现有关情况通报如下：涉事餐厅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以及食品经营许可证。 嗯， 经查在现场还没有看到涉事的车轮芝士。 嗯， 啊，就这车轮芝士是没了，是这意思不？该店负责人表示，这个芝士已经被销毁了，并且。他们已经开始停业自查了。 哦， 目前呢，上海徐汇区的市场监管局的这个已经对这个店涉嫌违反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行为立案调查了。 啊， 这是怎么回事？就是在22号的时候，有一个好多几千万粉丝的一个大 V 发了一个西餐店的探店视频。 嗯， 就是他有一道黑松露皮克什么什么什么车轮意面。 嗯， 然后店内就说啊，说这道菜是预先煮好的意大利面，放到黑松露，放黑松露，放那个芝士奶酪盘里边再次烹饪。你知道你见过这个做的吧？ 重芝士，我知道，嗯， 就是它整个是拿那个车轮芝士作为一个锅， 嗯， 把那个面放进去。哦哟，那个我都吃不下去，说句实话， 太腻了 。然后呢，在这个视频里边，这个网红咬了一口那个盛面的奶酪盘，就是等于他咬了一口那个容器，您知道吗？然后又当咀嚼之后的残渣，吐到了这个奶酪盘的旁边。在29号，也就是过了7天之后，有位网友来到了这家餐厅，发现，诶，这个奶酪盘这不跟一周前这个网红咬过的那个一模一样吗？还是这个呀？哦，原来如此啊！ 然后店家自己也有给说法，说网红咬过这个奶酪盘之后呢，他们那个就是网红的团队就要求就不要再用了，但是管理疏忽呢，工作人员就把网红咬过的部分给切了，觉得挺可惜的，浪费挺多，再用酒精消毒之后还继续使用，直到被客户发现。 那也不合适。 然后有网友，你知道网友大家都很细节，对比了这两个口子，就咬那个口子， 漂亮， 就觉得商家压根没有做处理， 漂亮， 说，而且网友表示说，网红在拍摄探店视频的最后还刷卡把整个盘子买下来了， 其实是没买，对吧？ 不是买了，但是他没有带走，可是店家却继续使用，这就有点过分了。 哎， 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吧， 您看，本来请那大 V 估计也花了不少钱来给自己做宣传， 是呢， 到最后你看啊，落了个闭店自查，最关键您那再开门的话。得亏这个大 V 的宣传呀， 您可能做不下去这生意了。 这个店面可能以后都不能开跟食品相关的了。 真是，宣传是宣传，但是您要知道您的顾客是谁，是吧？ 食品，就任何商品安全一点的。 当然当然，还有一个也是跟食品有关系的啊，在寿司里边加那个金箔。 哎，这不是什么甜品上面也会加一些什么的。 对 对 啊，来我们看看啊，上海有一个餐饮店就因为违反了食品安全法被处罚了。 嗯， 像什么金箔巧克力、金箔冰淇淋、金箔蛋糕啊，这种好多啊，包括金箔酒什么都有。这是美观啊，当然也有噱头，突然就流行起来了，在食品里边加那个金箔。那么金箔到底能不能食用呢？啊，在食品中添加金箔的这个行为是否合法呢？也是上海市场监管局本周在官方的公众号发布消息了。2021年8月12号，长宁区市场监管局对辖区的某一个餐饮企业检查的时候，说那个厨师啊，在生食的这个操作台吧上已经看到了一瓶已经开封的、处于使用当中的金箔。经查，这个当事人呢，在5月30号从这个宝上啊，买了两瓶金箔。6月2号开始呢，就开始当成食品原料了，就开始在自己的菜品当中开始使用了，什么炙烤和牛寿司。 嗯， 而且每份呢，其实卖的还挺良心啊，一份是人民币48块钱。自6月2号开始，一直到刚刚我们说的那个案发开始，就是8月12号。当事人共生产销售添加金箔的炙烤和牛寿司122份，总共的销售金额5000多，违法所得人民币5856。也就是说你看不能添金箔，是这意思不？ 关于这件事儿呢，监管部门是这么表示，大家听清楚了啊，以后你再遇到一定就要小心，金箔既不是食品的生产原料，也不能作为食品添加剂使用。这件事儿早在2001年就被原卫生部明令禁止加入到食品当中了。所以大家之后如果在外出就餐的时候、又遇到有商家把金箔放到吃的里面，那就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情况。我自首。我在前不久给家里人做蛋糕的时候，我连购买渠道都是一样的，就是万能的啥啥。 哎， 但是还好我放的非常的微量，而且我们家里人很葛，他就说这玩意儿怕是不能吃吧。我说可以，那是可食用金箔。然后他听完以后也没有拒绝，就小心的捏了起来，然后放到了一边儿。 人家才不听你的，是吧？ 哎呀，就是看来这就确实得多读书，好吧？ 好啊，再来看一个啊，长沙的有一个男的啊，给自己女朋友充了10万块钱吃牛肉，结果哎呀分手了。现在要退款？ 吃什么牛肉充10万块钱？ 看呀，长沙的一个湘菜馆，有一个男的说，近期在这个餐馆里边给女友充值了10万块钱，吃什么？吃小炒黄牛肉，这真是定情的一张卡呀！10万块钱吃小炒黄牛肉，这得吃一辈子吧？ 拿去！ 我的天， 挥霍！ 哎呀，后 吃一辈子小炒黄牛肉， 反转了。后来才发现是自己不小心充错了 啊！本来想充10000。 可能吧， 10块， 可能吧， 哦，好吧， 10块倒不至于，我估计可能像你说的10000块钱，还是有实力的，还是有实力的，而且最关键，他说他现在已经和女朋友分手了，所以呢，想说这餐馆能不能把这费用退还给他呀？但是人家湘菜馆的工作人员说了啊，非常客气，不行啊。人家说了，我们在充值的时候有进行核对的，没有问题我们才充进去的。现在您说要退款，我们这边肯定还是需要本人到现场一起确认的。 哦，就等于这张充的卡可能还是他前女友的名字。发微信，最近还好吗？ 就找了这样的机会和前女友联系上， 就是故事又重新开始了。 哎呀， 哎，但是这件事儿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你在外面消费的时候，就是你可以多用信用卡，就是你的信用卡额度呢也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然后这样就能保证，比如说你这种多输了一个零，你刷不过去，这不就对吧？ 嗯，这是一方面啊，但另一方面还是真的，你要当事人是前女友，就跟你用前女友的身份去申请了一个手机号，现在要注销它的时候，需要当事人到达现场，这是一个好尴尬的事情。没有身份比前女友这个身份更尴尬了， 说不定就是可以再续前缘呢。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 新年开新店， 力度不一般， 让利幅度大， 就限这几天。 为庆祝全包园北四环旗舰店开业，即日起凡拍下全包园任意店面新年新店全程热恋主题画面，即可兑换车载应急包一套，送完即止。 开业期间签约还限时免费送定制家具，送智能电器，送防盗门，送全屋暖气， 三店同享全程热恋。 打400-606-8866，详询离你更近的全包园吧。 活动详询店内。 以上为广告时间。 昆明湖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傍耳边。 18:30，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明天白天随着冷空气的离开啊，风力减小了，但是气温元旦假期最低的一天了，所以防寒保暖可不能放松。另外呢，今年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居室内的一氧化碳中毒气象风险指数非常高，大家使用煤气取暖的朋友们要注意居室通风，特别要注意防止煤气中毒事件的发生。来看具体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7级转2级，最低气温-0.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路况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新增的事故路段。东二环北向南长安门桥以北有事故，东三环北向南红领巾桥以及四惠桥分别有事故，还有东五环北向南平房桥有事故，占用了右侧车道。北四环的西向东学院桥以西也是有事故的，还有北五环的西向东肖家河桥有事故，南五环南向北亦庄桥有事故，京港澳高速出京方向大井桥有事故。以上路段呢受到事故影响，提示后车注意小心驾驶。 哎呦我的天啊，还真的提醒各位千万一定要小心了，就是在假期里边如果真的出现事故的话好麻烦， 哪怕只是剐蹭就是也会影响你的心情，我估计有可能就是被那个催，就是你怎么还不来，就差你了。 别讨厌了这些人， 别信他们那个就差你了，慢慢开啊。 对，慢慢开啊。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劲酒特约播出，劲酒免疫调节抗疲劳，生活中时刻充满竞争，免疫力是第一竞争力。劲酒精选9味草本精华，采用2大核心技术，富含3类活性成分，免疫调节抗疲劳。 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生活中时刻充满竞争，免疫力是第一竞争力。劲酒精选9味草本精华，采用2大核心技术，富含3类活性成分，免疫调节抗疲劳。 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点点星光，盏盏灯， 归家路上放轻松。 这里有万里风光，一如既往，这里有活力时尚，来日方长，这里有文艺渴望，奔赴远方，吃喝在一起，快乐很简单。 想起远方的山川，想起海边看海鸥，不管风雨有多少，有你就足够。 喜欢看你的嘴角， 喜欢看你的眉梢， 白云高在那蓝天， 想你的微笑。你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一样，把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忧愁，统统都吹散。你笑起来真好看。 好看，像夏天的阳光，整个世界全部的时光美得像画卷。 你受得了吗？放这首歌的时候有人还在旁边跳。 这已经纳入到，我觉得可能北京至少也是这样吧，就几乎所有幼儿园的就是早操里头了，然后小朋友们都会跟着一起跳，就然后、家长也都会了，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就是那会儿疫情稳定的时候、家长还会被邀请加入到小朋友的早操队伍里面。我觉得这我可熟了。 明白了。 白云高在那蓝天，像你的微笑， 走你笑起来真 好。就你特别像上边的孩子正在表演，然后你是那个他们的辅导老师， 辅导老师，然后还有那个换队形， 对对，你在底下跟他们就比个样， 对 吧？ 对 对 对， 提示。哎呀，好吧， 也许我的下一份工作是幼教。 可能那个是有年龄限制的吧。 哎，那我现在可能还勉强赶趟儿 啊。敢吗？ 这都啊不敢了吗？ 应该不敢了 啊。 就那个时候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那边有那个幼教的 招聘 学生 啊啊啊， 他们毕业也就是21、22吧，甚至有的更早，因为有的一些职业学校他们也有幼教的那个、专业、所以他们毕业其实更早，可能18、19、基本上就是类似于高中毕业，他们就已经去当幼儿教师了。 其实我觉得幼教是一个难度挺大的职业，在老师当中。 你身边的这位曾经做过类似于一样幼教的工作， 就早教机构是吗？ 不是，早教机构。早教机构请我干嘛？我原来在青少年活动中心当过老师。 就是青少年他还大一些，能沟通，你知道吧？ 幼 教属于学龄前、 更小。但我接触的最小的孩子就是5岁左右。我不是也分享过吗？我那个时候第一次上课的时候，就带着各种小朋友，每个小朋友排着队的让我带他们上厕所。 啊，对，就是、 其中有的还不会那个什么， 还不会自己如厕是吗？反正确实挺考验耐心的。 还得让我帮他擦，他鼻子出来也要让我帮他擦。我原来是带着音乐课本上课的，后来上第二节课的时候，我带了好多卫生纸，还带了水杯，就是带了自己的水。他们有的说渴，但是他们又没带水，所以只能喝我的。 然后你还得分杯子，对 对， 所以就是带小朋友就是一个超级需要耐心，而且无微不至，并且你不能只会一样，你得面面俱到。 而且就像你说的，今天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还说，给小孩子跟小孩子说话，好像不自主的自己就会变得很幼稚， 就感觉跟掐着脖子，哎，小朋友们， 对对对， 但是小群姐姐不是这样的， 小群 姐 姐 那才是标杆儿。就是我们这种被掐着脖子属于错误示范， 也没有，小云姐姐也是那样的，就是她的嗓音是更接近那个，因为女生啊，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讲，她更有天然的那个亲和力。 对， 那个时候我带孩子们上课，你知道怎么上吗？我自己想起来我都觉得有点羞愧啊。 来，那个夏老师给我们来一课， 来上课了，同学们啊，哎，都坐好了，宝贝们坐得真好，好。 就是要寻找那种就是半虚半实的那种感觉， 比这个还夸张。 嗯， 真的，因为如果真的一堆小朋友坐在这儿，我可能会更夸张一点。 嗯， 今天我们学树上有只黄鹂鸟，好吗？啊， 好吗？ 这时候有一个小男孩啪举手了，老师，我说怎么了，宝贝儿？我要上厕所。 然后旁边小朋友我也要。 真的， 对， 旁边又起来，会呀。 小朋友特别喜欢从众。 我说，出门左转。 我不会。 怎么那个时候是你在我班上吗？就真的说， 你看你带的第一批学生都已经和你搭档了。 哎呀，我也就陪伴大家2-3年啊，也到了退休的年纪。 再来。北京文艺广播发挥一下余热。 好吧，不堪回首啊，来吧，今天我们要聊的事情是，您最怕被谁催，催什么事儿呢？ 夏明他虽然说他自诩自己被催不动，但是一旦小朋友催他一定是没招。 那没办法， 哎， 那没办法啊。 那遇见美好说了一个就是成年人以后岁数大了以后没有资格去领红包的时候的一个比较为难的事情。 哦， 他说新年饭桌上孩子们就会催大人给红包，而且你知道现在他们会直接伸着手说， 哦， 新年好啊，拜拜。 新年好啊，夏老师。 哦，是是是是是是是。 恭喜发财啊您。 哦，是是是是是。 是什么是？ 就怎么都得给啊。 对呀、 啊。你怎么能弄？哎，朋友，小朋友，身体健康、 啊。我也祝你新年健康，恭喜发财。 就我也太不懂事了吧。 嗯， 对不对？ 就现在他不会，他见你不会再叫你了。 嗯，就你已经有大人的这个身份约束了， 对 对吧？你已经有挣钱能力了。 就是我看那个刚才广告里不是有那个全家都买那个什么 啊？ 对，银行出的产品还、 哦、 还挺不错， 哦、 嗯、 哦， 价格合适，性价比还高，是吧？ 好吧啊，看看两分钟，他说了，我最怕被谁催啊？他说其实不论谁催，我最怕就是催的那个手法，比如说有一事儿正在办呢。你就开始催下一个事儿、 嗯、 当时感觉又特别不好 啊。今天好多听友都跟我们聊到就这种感觉，包括被领导催啊。爱德华说了、 哦、 最怕领导催工作进度了，什么客户合作进度啦，什么这巴拉巴拉，越催越不尽如人意。我自己把握工作进度还好一点吧，我心里有谱啊。领导一催，你这不就揠苗助长。哎呀，爱德华，这我劝你一下啊，领导呢他也有他的领导，领导的领导也有领导的领导的领导，什么时候是个头呢？是不是？ 哎，是是是是， 我们就彼此理解，理解万岁，好吗？ 你看，这就是领导。 不是，关键爱德华，有一天你当了领导，你就知道了。 就像我们这种永远都不可能当领导的人，就像哎，真的，我们像这种啊，就是哎，真的，如果我当领导，我怎么样？ 嗯， 往往这样的人当不了领导。 啊？为什么呢？ 因为。就你要怎么样的那个事儿，基本上不可能成为现实。 哦，太现实了，不是太理想主义， 太理想主义了、哦。就是你站在了不同的位置上，你可能考虑的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是领导他们有大局观， 就是你面临的压力可能也不太一样。 是，嗯， 对。今天是有领导在听，应该是啊。泪落心田说了，我最怕的就是每天回家之后还要被领导在微信上催每天的工作日志。 就是其实也讨论过，就是有些综艺节目讨论过这个事情，就是工作之外， 嗯， 我要不要回工作微信， 嗯， 或者工作邮件，就这个事儿很难讲。我看可能咱就是说得取决于你的收入是多少。 你可以是想啊，是是，我倒同意，我倒同意， 对对对吧？ 是的，是的， 对吧？ 也不能这么说。 突然有点虚是吧？ 就是我觉得可能还是因人而异吧，每个人可能不太一样。比如说像我，因为原因可能还比较了解啊。 嗯， 我他给我回微信，我总是回的特别慢，但我其实已经算是快的了 啊。 我说实话啊，我一般到了家里边，我的手机就是放在，比如说放在一进门的地方，我就不会再看了。 哎，那我觉得这个很好。我就是现在的毛病就是走哪儿都不敢落下我的手机。 哦、我是有一次，我的手机落在家里了。 嗯， 然后我就让我媳妇儿帮我在那个 朋友圈， 可能会联系我的、 哦、 或者他的朋友圈里边就发一个，我手机落在家里了，如果有急事找我。 嗯， 就那一天有很多人都问我，说哎，你没带手机啊？我的天，你不慌吗？我说一点都没有、 嗯、 我说手机对于我来讲其实没有那么的依赖， 嗯， 它只是闲而无事的时候我会扒拉它一下看一下， 嗯， 所以我有的时候会错过好多朋友给我发的一些东西， 嗯， 有的时候我甚至比如说你给我发了一个信息，我原来都是甚至差了好几个小时才回你的， 嗯， 突然有一天秒回，你说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我了，我说恰巧我在看手机， 嗯嗯， 但是这种时间非常少，所以不论是领导还是朋友，可能这个跟态度没什么关系， 这是个人习 惯， 对对对 对， 或者根据工作性质而言吧，可能有些工作性质它要求必须就是你秒回， 哦，那当然， 或者怎么样， 那一般情况下大家其实是可以设定一个就是紧急和重要， 对， 两种类型，如果既紧急又重要，那你肯定得立刻回， 没错， 如果今天你也许正好没有这么样的事儿的话，你可以给自己一个集中在某一个时段去回复的时间， 没错没错啊。国姐说了，我最怕被谁催，催什么事儿，我就是怕，特别怕啊，开车在路上被人催，一会儿这么走一会儿那么走，哎呀，真的太害怕了 啊！就是那个副驾驶，哎，你这不都那个，我跟你说右转怎么直行？ 啊、是 那我 是是是 我直行不也能到？那你右转，你这不是更快？ 对对对， 你的路线怎么的？ 对， 就是 我倒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 我遇到过，但是还好不 催你的是吧？ 对，然后我就会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停下，我说你开， 然后他就 马上闭嘴了。 对， 这是个好办法。 嗯， 这是个好办法。 嗯， 但是。但是 很伤感情，对，就是以后就基本上这一类人就可以不用再上我的车了。 我是你温柔的避风港，我的爱只为你，只为你，都只为你。 如果伤感情，就放这首歌让他听一听。天使都一样，恶魔和天使其实是一样的，你知道吧？ 一念之差。 对，是这样的啊， 取决于你。 哎，纳吉我心说了，他比你脾气还暴。他说，就是今天咱们互动的，不是你最怕被谁催催什么事儿吗？他说，各种事儿，一催我就暴跳如雷。 就只要一听到“快”这个字儿， 疯了吧？ 对，但是这招呢比较好使，是当你在跑步比赛的时候，暴跳如雷，立刻就跟加了火箭一样，噌，就越过了终点线，赢了。哎，就哎， 真的，你有时候思维方式啊，不知道是妈妈们都这样还是怎么，有点跟小群有点像，就是老是会有一个莫名其妙的场景就突然出现了，这是。哎呀，好吧，好吧啊，很多的朋友也在给我们发这个一个图片啊， 对， 包括大鹏老师啊也在给我们发。 哎呦， 目前新年音乐会，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应该是已经开始了。 进行时 哦，好棒好棒啊！非常可惜，我们在直播间的现场呢，没法给大家去让大家稍微听一段那个现场的声音。其实我们特别希望啊，但是我们 有这个 设备的问题， 但是目前没法使。 对，这是设备有一些问题，但是我们会马上让它尽快的能够让它调试完了之后，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听一段在维也纳的现场的这个新年乐会的声音是非常非常棒的，有这个新年的感觉。好吧，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既然说到了新年了，我们就来说一说世界各地过新年的一些奇葩的传统，好不好？ 哦， 就是因为所有人到了这一天，到了跨年的这一天，都有自己的一个新年的传统，或者说新年的庆祝的方式。 就是公历年嘛，全世界都是统一的。 对， 嗯， 比如说日本人喜欢寄贺年卡啊， 嗯， 然后朝鲜人呢吃那个甜饭， 嗯， 阿根廷人就是喜那个新年玉， 嗯， 葡萄牙人就斗牛啊，然后包括西班牙人啊也可能会斗牛。而在一片喜庆祥和的气氛中，也有一些地方的元旦习俗令人匪夷所思，甚至有点惊悚哦。 哎，会有什么样的惊悚？爱尔兰人啊，先看看，说在过去呢，爱尔兰人会在新年前夜用长面包用力敲打门和墙，以驱赶潜伏在家中的什么怨鬼啊、邪灵，就把一切不好的都给锤走。 哦， 就我锤你啊，再不走。根据任何据认为，用面包敲打墙面还可以赶走厄运，保佑家人新的一年不会挨饿。就还拿的是一个吃饭的家伙，粮食。 哦， 嗯， 这有点跟我们那个我们放 祭灶神， 对，祭灶神是有点像，但是我们是祭灶神啊，就 是 希望他好， 我们是喜庆祥和， 对，我们不是希望人家走， 我们是赢， 就跟那个我们过去放那个炮竹的时候是为了 驱年兽， 对 对 对吧，嗯，驱赶他有点类似啊，哦， 对对。 还有一些人，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特殊的一些想法，或者属于您自己的家乡的也好的特殊的一些仪式感的东西。有些人说在新年的第一天不要洗衣服，因为如果你在这一天洗衣服的话，会把一年的好运都冲走的。 好像听说过老人家有这样说法，包括打扫房间。 哦， 你看也有欧洲有一些国家民俗也是元旦那天不能扔家里的任何东西。 哦， 不管是吃剩的披萨还是空酒瓶，如果你在一月一号这一天扔东西，你身边的人和物都会在这一年陆续离你而去。 哦，真的 欧洲的一些习俗。 哦，他们啊， 对，欧洲，对对对。但是你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一些，但是垃圾如果不扔的话，我还是有点不太能接受。 哎，我们那个时候到春节的时候， 嗯， 春节期间，因为不是有那个所谓我们要吃寒食嘛，要吃冷食嘛， 嗯， 就是为了不要开火做饭，不要产生太多的垃圾。那天之前是在初五之前还是哪一天，知道的朋友可以给我补充一下，就是你不能往外扔垃圾。 嗯嗯， 好像扔出去的就是 你的运气， 好的东西，对对，运气，扔出去财呀， 啊， 什么什么东西哦。当然还有啊，在菲律宾新年前夜，菲律宾人呢会打开家里边所有的门窗，他也是驱邪纳吉。而且呢，按照菲律宾的传统，12月31号家里越热闹越吵闹越好。 因为菲律宾人认为吵闹声可以赶走恶灵。 哎，你发现很多地域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就是我用声音来驱赶这些什么鬼啊、怪啊、坏的东西，对，就有点像空城计，是不是？就是仨人顶千军万马，是不是？ 有点这意思。就其实我觉得这是人的本能吧。 对， 就跟小时候我们自己走夜路的时候， 嘿，汉。 哎， 我不害怕， 唱着歌， 嗯， 对吧？ 对， 就你得发出点声响， 是， 因为你觉得你要这边一停，可能就有别的声响要来了， 对对对， 危险也就来了。 你强他弱，你弱他就强， 对对对， 嗯，好的， 哎呀，都差不多。 对，在日本一些小村落，年轻男子会在元旦的时候呢，扮成一种吃人的魔鬼，去走家串户吓唬人。他们还威胁说要抓走那些调皮捣蛋的小孩儿，但是呢，只要主人拿出清酒和年糕款待，他们就会走开。 哦， 据说这个可怕的鬼怪形象呢，是可以去病消灾的，还能保佑来年庄稼丰收，一年到头都有充足的食物。这像不像那个 trick or treat？ 哦， 就是你看，就是。国和国之间不同地域的，虽然就是日子口和那个方式细节不一样，但他所要赶走的和迎来的东西一定是一样的， 就是希望好事都来啊，坏事都走。 这会儿不是应该刘德华出场了吗？ 好运来， 不是什么那恭喜雷一发财，什么好的钱都来，什么什么不好的钱走开，就是那个 这个我们留到春节吧。 哎哎哎， 好不好？哎， 有点早，有点早。 说到酒，我们也有酒啊。 生活中时刻充满竞争，免疫力是第一竞争力。劲酒，精选九味草本精华，采用两大核心技术，富含三类活性成分，免疫调节，抗疲劳。 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哟。 生活中时刻充满竞争，免疫力是第一竞争力。劲酒，精选九味草本精华，采用两大核心技术，富含三类活性成分。免疫调节，抗疲劳。 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哟。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又到晚上五点钟，想想上哪儿放轻松。这儿有一群会玩的人，天南地北路路通。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本该灿烂过一生，怎么二十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聪明的人，早就告别了单纯，怎么还是用了一段情去换一身伤痕？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你还见过多少人？这样寻找 这首歌现在已经成为了不论你是什么年龄段的哦，都会去 KTV 点唱的一首歌曲。大家都很熟悉， 不知道为什么会唱到心里去。 真的 就是我突然觉得它印证了那句话，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会信一些什么什么星座理论啊，什么血型啊什么的，就是巴纳姆效应 啊。 他用的那些词儿，你总能有一个适合你， 对， 你就会愿意对号入座， 就感觉他唱的就是你嘛。这就是音乐打动人的地方。 对对 啊，这也为什么是毛毛那么受别人关注的地方，受那么多人喜欢的地方。就刚开始毛毛火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说哎呦，这孩子长得也太像我们了， 普通， 就是他很像我们普通人的感觉。 对对对， 但是后来看到他的一些词，就觉得有很多人把他比作李宗盛啊，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太一样，完全不一样的风格。但是毛毛确实在观察生活当中，他是看得很透亮的，而且看得很细腻的，所以才会有这么好的作品能够出现。 他出歌的速度是不是也不快？ 还好了，因为我觉得他算是一个出产还是比较 高产的， 比较高产的歌手了。 对， 当然像这种走心的歌词也好啊，能够朗朗上口的音乐乐曲也好，是要看缘分的。因为认识有一些音乐制作人，就他们对于他们来讲，灵感能来找他们是一件上天馈赠的礼物，是很难的。有时候你去找他，人家就是不开门，你催也没用。 对， 就这种东西真的是催也没有用了。 希望今天聊完这一期，大家害怕被催的事情，在2022年都可以消失。愿天下无催。 好吧，岁月你也不要催，我们永远年轻，好不好？ 就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去生活，这就可能是每个人都觉得最舒服的。 是的，是的，是的。西边老好说了，主持人新年好啊，希望你们的节目越办越好，谢谢您， 谢谢。 他说我去超市买东西，爱人催我快点回来啊。 你给他买一杯全糖去冰的奶茶，说不定他就高兴了。2022年，再次祝各位新年快乐，元旦快乐。我们这个公众号上这征集大家对于新的一年的想法的语音的时候，最后也写了这么一句：2022，愿你的生活像奶茶一样全糖去冰。 甜甜的就好了。有人给我们的组合起了一个名字叫笑一下组合。 哎，可以。 来笑一下。笑一个。我给你笑一个呀。 你不笑我给你笑。 对，好吧，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祝大家在2022年一切顺遂。 稍后还会有876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是，我是夏明， 我是袁一， 拜拜各位， 拜拜。Toast to the ones that we lost on the way, 'cause the drink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and the memories bring back your. Memories bring back, memories bring back your. 栏目由劲酒特约播出，劲酒免疫调节，抗疲劳。生活中时刻充满竞争，免疫力是第一竞争力。劲酒精选9味草本精华，采用2大核心技术，富含3类活性成分，免疫调节，抗疲劳。 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哟。 生活中时刻充满竞争，免疫力是第一竞争力。劲酒精选9味草本精华，采用2大核心技术，富含3类活性成分，免疫调节，抗疲劳。 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哟。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点点星光，盏盏灯， 归家路上放轻松。 这里有万里风光，一如既往。这里有活力，时尚来日方长。这里有文艺渴望，奔赴远方。吃喝在一起，快乐很简单。 剧场里的春晚来喽！13年经典品牌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动画春晚首次进剧场，卡酷卫视主持人、动画明星全阵容，面对面与孩子们开启一场新年大狂欢。